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，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买定楼去英国，宏远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。我哋有长期展销厅，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+1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，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。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，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即係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咧，就唔單止係叫做你即係喂以牙還牙，你而家制裁啲中港官員，屌啦！我整個反外國制裁法嚟制裁翻你，咁喺中國嗰個範圍你可以。咁你如果嚟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整一條反外國制裁法咧，以牙還牙咧，咁你香港嗰啲外資銀行係咪全部要走頭先？即係我哋唔需要咩財經專業知識嘅，一個好簡單嘅常識都已經明白，你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就玩完。系咪？更何況入運人民幣，你唔係一個屌你咩？即係國際可以即係流通嘅貨幣嚟噶嘛？大佬，雖然而家你呃我搞緊區域鏈，係咪？我用電子貨幣，屌你唔係嗰回事，根本就係係咪？唔係商人一千自損八百，而係商人一千自損八萬啊！大佬，係咪？香港死不足惜，橫掂而家全方位清算，屌你乜！我就係要變成共產黨，完全可以操控嘅。OK， fine， 你可以繼續做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如果將呢一條咁嘅反外國制裁法擺喺香港實施嘅話，咁你屌你乜？你香港即係點啊？係咪？即係叫香港快啲瓜柴，咁然後呢個瓜柴就喂你以後你啲國企唔使嚟香港上市啦，大佬。你而家睇下嗰恒生成分股，睇下前十名嗰啲係咩企業，係咪啊？啊，個資產值幾多？喺香港集幾多錢？係咪？我睇下咪知咯，大佬，係咪？呢個係現實嚟嘅，係咪？冇得喐嘅，係咪？其實我就唔係話黑心，屌你最好快啲通過呢個反外國制裁法，列入全國性法律啦，香港實施，係咪？唔好話我黑心。係咪？屌你就真係大家冇鞋玩劇走，係咪？香港就變咗屌你咁嘅死城，唔使咩學問嘅呢啲常識嚟嘅啫。我哋住喺香港幾十年係咪？喺香港出世，香港點樣發達嘅，我哋好清楚嘅係咪？我自己都炒過股票好多年係咪？所以冇得搞啊！咁你喺香港而家咪？搞香港人咯，係咪？日日喺度搞，係咪？所以早幾日有個長者咪同我傾開啲問題，就講到，即係我想喺呢度即係都講一講啦，就係即係呢個李宇軒嗰單案啦，咁即係呢十二個年青人咁就因為要偷渡去台灣，跟住就唔知點解係咪有鬼啦，篤咗出嚟。跟住就俾大陸啲水警撈到啦，跟住就全部真係送終啦呢鑊。咁喺裏邊就用一個所謂偷越國境呢啲咁輕微嘅罪名，就韞咗幾個月。跟住翻嚟國安咧就接收呢啲人。咁又李宇軒同埋另外仲有兩三個就告呢個勾結外部勢力、外境外勢力、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。咁然後咧就喺個案情透露嗰度咧， 就話黎智英揾人俾錢佢搞個網站，或者搞個即係網上嘅平台，去做呢啲呼籲外國制裁中國、制裁香港嘅嘢，咁呢個就違反呢個國安法啦。咁樣，我哋先唔講，即係話喺個言論自由嗰個角度，冇得講嘅。你嘅講呢啲係嘥鳩氣嘅，而家香港係咪？你話、言論自由嚟嘅呢個係我喺網上發表呢啲唔同嘅意見。佢有咗國安法，我哋香港什麼法律都唔需要嘅，係咪？但係呢度呢個案情裏邊咧，就有啲人認為佢係篤灰，係染仔篤呢一個黎智英，係咪？咁咪有個即係屌你咩喺台灣嘅 KOL 啊，叫做燒燈神，就係咁插呢個李宇軒。我想問下你，即係一般人用常識嚟講。他在大陸那幾個月有受過什麼苦，你們知不知道？沒人知道，是吧？逼供啦，是吧？虐待你啦，什麼都有啦，是吧？為一個年輕人怎麼頂得住？因為我用常識而已， OK？ 家人又沒得見，前路茫茫，他告訴你你可能槍斃，屌你可能終身監禁，是吧？那他覺得是啊，那屌你什麼即是佢只係講個情況出嚟啫，係咪？咁唔冇咩大不了啊，又唔係有軍火有剩，屌你諗咩？係嘛？又唔係真正屌去勾結外國勢力，咁咪開個網站啫。嗰個係宣傳啫，大佬係咪？所有反對派都話有個宣傳平台㗎啦，係咪？你唔好攞我宣傳乜柒啦，係咪？咁點可以將咁撚大頂帽砸落呢個李宇軒嗰度？呢啲就係篤灰二五仔，係咪？佢都要坐監，有啲唉講撚到啫，佢可能就輕判係咪？跟住黎智英就坐撚到死咁。呢條柒頭啊，大家認住呢條柒頭啦，係咪？聽講話住喺板橋啊，即係得閒會下佢啦。屌你老尾真係係咪？即係喂，你係咪冇嘢講先係咪？即係我冇嘢講啦，我老蕭而家屌你乜技窮啦咁係咪？喂，佢而家都俾人。困緊嘅大佬李宇軒係咪？我唔識佢㗎，係咪？我都平情而論㗎咋，係咪？有咩時候咩理由呢個時候你講啲咁嘅嘢啫？係咪？不過冇撚用嘅，你講到嘥夠氣。不過即係講開又講咁解啫。即係香港而家咪咁咯，係咪？所以即係我哋唔想話，即係講難聽啲，屌你老尾你！你喺一個最安全嘅地方，你講乜撚都得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何必要去即係落井下石係嘛？即係黎智英好簡單。如果你問我係嘛？咪呢個當然係一個政治迫害嚟嘅，想收拾你黎智英好耐㗎啦。屌你咩冇委入啊嘛，一路到啱唔啱而令到你黎智英成日有一個錯覺就係、是、屌你佢唔敢嘅係咪？我哋大佬係張報紙係嘛？我哋所有嘅嘢都光明正大嘅，我係表達唔同意見啫，係咪？中國都會有改革派嘅，中國都會有一日會改嘅，你戇鳩啫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講句難聽啲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而家變咗英雄喎，係咪？咁事實上亦都係英雄喎，而家被逼做英雄，係咪？冇撚得唔做，係咪？食得鹹魚抵得渴，咪只能夠咁樣嘅啫嘛，係咪？咁而且我信得過黎生，你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，咁你都覺得天主會保佑你嘅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只要你行公義，係嘛？好憐憫，存謙卑之心，與上主同行，係嘛？咁即係其實刑格世禁，你就係香港人嘅英雄啦嘛，心目中而家係嘛？咁有乜計啫？係嘛？咁但係呢啲細路，呢啲年青人係嘛？你估佢唔使坐監嘅？即係我哋要譴責的是個暴政，要譴責的是共產黨，要譴責的是林鄭月娥，是吧？很清楚的，這個是吧？沒有必要去搞這些人，是吧？更何況現在他在坐監，是吧？就是等於有些人，是吧？他現在，喂，不是等於投降嘛，我不跟你硬碰而已，我唔同你硬碰，唔等於我投降啊嘛，係咪？留喺香港嗰啲，我唔講相反嘅嘢，我唔講嘢，但我唔講相反嘅嘢嘛。咁有咩問題啊？係咪先？ 咁你香港日日喺度搞清算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成日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睇法，就係、是：喂，而家所有嗰啲民主派，係咪？你冇得去參選，或者你唔應該去參選，咁你覺得我呢個政治組織就玩完啦咁樣？咁咪玩完咪玩完咯，係咪？再睇下將來點樣發展咯，係咪？或者喂，我唔參選，你民主黨唔參選，公民黨唔嗱，公民黨而家梁家傑都講到出口噶啦，即係佢哋呢條參選嘅道路就已經係斷絕噶啦。佢最近喺一個公開演講裏邊講嘅，係咪？咁民主黨而家出現有一批人，就係、是、鄺俊宇同埋另外一男一女，我費撚事開個名，呢、這個出名啲，再加埋個陳謹慎，係咪？呢啲係有極有可能會參加呢場不義嘅選舉。咁所以正最近有條契弟叫盧文端啊，呢個係福建即係福建幫嘅大佬，係嘛？即係老嘢嗰個佬，係嘛？之前喺明報寫過好多篇文，係嘛？要解散支聯會，要叫民主黨要同支聯會劃清界線，而家就勸民主黨去參加選舉。屌你咩？即係要愛國愛港，係嘛？咁呢啲有冇同阿盧文端傾過偈？我唔知，係嘛？所以我上次咧就已經對鄺俊宇好客氣嘅，我淨係問你第一次做立法會議員，又撞啱嗰個運動，你喺立法會裏面聲色俱厲批評政府黃毓民上身，雖然滿口懶音係嘛，屌亦都冇乜料到，但係至少有膽識係嘛。好啦，嗰、那個運動你亦都上街係嘛，即係、就是、出嚟成日都見到你，但到今日維港你都冇一單官司。47個人裏面拉嗰47個人，35家就放撚咗你8個，你係其中8個之一，包括陶謹申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唔會用陰謀論嘅，我哋睇呢個言行，屌你乜到而家為止，係咪？睇你個 Facebook 最 update 就7月就講你一篇愛情小説要出喺書展度出，屌你老尾，你都算撲街啦！跟住整一個 YouTube 嘅平台，屌你乜講嗰啲民生問題，係嘛？講消費券，屌你乜講長者嗰啲乜柒？哇！咁你都得啊，真係啊，抗神係嘛？所以嗱，我哋睇個未來形勢發展，如果你條柒頭走去選咧，你就唔係人嚟㗎啦。講撚完你就係鬼。我唔使好似劉世良咁捉鬼，睇事實咪得。你冇去選咪算咯，係嘛？冇選咪唔係咯，你試下去選啦。而家盧文端叫你選，盧文端甚至話有民主黨嘅人寫信俾佢，叫佢提供啲意見俾佢哋。咁係咪呢條柒頭先？係咪陶謹申先？係咪？民主黨係散撚曬嘅，而家冇得傾噶啦。我話俾你，嗰啲稍為仲有啲道德勇氣嗰啲都坐緊監啦，係咪？時窮節乃現，呢五個字真係啊，就係咁咯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擘大隻眼望住呢啲人，係咪？睇下跟住會點？如果你去選，係咪？喂，唔選得嘅呢場選舉，有得俾你去選第一，即係你通過咗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查，你有得選，咁你一定就已經唔係好人啦，係咪？好簡單嘅邏輯嚟嘅嘛，呢個係你唔好同我講咩理由就我哋去選，我要為人民服務啊！啊，即係搞民生問題啊！你曬夠氣啦，大佬！喂，你點對得住嗰啲而家日日俾人清算嗰啲人啊？係咪？好似呢個阿哥係咪？我同佢8年同事，之前又識佢幾廿年，係咪？即係91年最年輕嘅一個立法局議員，25歲，跟住李柱銘，係咪？而家係成為成個立法會最資深嘅議員。91年做到而家，咪最資深？咁就而家冇份啦。呢個時間即係2016啊，佢都當選噶嘛，係咪？咁跟住就係即係佢唔係俾人 DQ 嘅，佢係局處跟大隊係嘛，唔參加呢個臨時立法會咋 ？OK， 但係。佢而家仲係區議員啊！佢冇辭職噶。而家啲區議員走咗一大橛啦，啲嗰啲建制派、非建制派嗰啲係咪？佢同鄺俊宇都留喺度噶，仲有幾個民主黨嗰，仲有一紮啲民主黨留喺度噶，係咪？咁當然，而家要睇嘅 就是他會不會參加十二月的立法會選舉咯。如果參加的，我哋將佢等同郭佩凡，等同陳呢、這個陳克勤，係咪？其實仲撚衰過，因為嗰啲本身就係建制派，係咪？休息一陣。